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

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

那是代表多想你，